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两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5.5度。受高空偏东气流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天空云量较多，下午将逐渐转为晴天，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外出。但是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1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较热，请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另外，本市目前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提醒公众朋友不要到山区游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莲石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而在复兴路、复石路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呢，北五环肖家河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上清桥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由我们两个陪着大家在路上啊，咱们一起聊点什么话题呢？说一说这个也是由我们今天一条新闻给引出来的，对吧？ 对，是说这个澳大利亚搞了一个，说是研究还是调查吧，反正这个居然发现，这个认为父母啊，好多人都认为父母是最辛苦的职业之一。 对，最重要的是他这把这个父母啊，他也是个 职业了， 对吧？ 啊。这倒也有一定的道理， 对对对对， 没人给发证。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也很有意思。 哎， 咱们说一说叫什么？ 你觉得？哎，自己心里觉得？ 对，你自己觉得心，你就你自己认为啊 啊， 比如说或者你自己心里有个小排名，你自己排哪一个工作你觉得是最轻松的？ 最轻省？ 最轻松的。 对， 我们就知道啊，肯定各行各业都有辛苦，但是你认为你觉得哪个职业是相对来说更轻松一些的？ 对对对对对 啊， 我是感冒了， 哎哈，他们 马上就被听出 来。他们这个排了一个最辛苦的，咱们来一个最轻松的。 对， 好吧， 你认为哪些？ 你认为最轻松的？ 当然。比如说其他如果干这职业的，我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也可以。 对， 是吧？ 其实这个呢，我们就是说大家通过这样一期互动啊，咱们先说一说，比如说其实也反映出每个人对于另外一个职业的一个认识。 对， 对吧？ 也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职业。 哎， 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互动。 哎， 你心里觉得哪些职业是特轻松 的？特轻松的，你可以说一说，你也可以说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对对对。咱们你有什么想法吗？说到觉得什么特轻松？ 什么职业最轻松是吧？哎呀，我想想啊，我这个还真是一会儿半会儿想不起来。 毛豆想起来了， 哎，毛想。 虽然说父母工作是最辛苦的，但我认为 啊， 父亲的工作最轻松。 哈， 这一定是妈，我跟你 说。哎，这个我跟你说啊，就这个槽吐的特别。 这我 来，各位父亲出来说一声，来说一声。 这我听说一个名言，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玩举高高玩手机去找你妈去，就这三招， 就是父亲的 啊，对 父亲的这个哄孩子三招是吧？ 对对对，来举高高，哎玩手机不行去找你妈去吧。 哎好。 啊？ 什么？ 这个前来拜访说啊，北京动物园喂大象。最轻松吧？ 哦， 自己还能吃点饲料。 哎呀，好， 那能吃吗？ 你说的是孙越吧？ 我的个妈呀，那一般也吃不上啊，这个。 大家说一说，大家都说一说，您能想到的，甭管，其实就是今天早上轻松一点啊。大家都说一说，你在你印象当中，或者在你的认为当中，哪个职业是最轻松的？好吧。 我以前认为厨师特别轻松。 嗯。 我想那不做什么好吃都先吃了吗？ 哦。 后来这一个做了吃喝玩的大搜索，那会儿去后厨看，哎呦，真不容易。 这可是 又是油烟又是高温， 你看38-39度的高温， 对， 他在厨房里在火炉前颠大勺，你想想 好几个灶呢一人管。 好，来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说一说新闻啊，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部门呢公布了主汛期建议不要去的京郊景区以及相关绕行的道路， 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成为热门新专业啊， 这是新的大学专业， 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哇天，遭遇员工请霸王假，企业可以不批。 还有微信转错账维权难，腾讯承诺改进服务。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说一说这个交通方面啊。昨天是交通委路政局密云公路分局房山公路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汛期京郊公路养护等情况，并且公布了主汛期建议不去的京郊景区以及相关的绕行道路啊。 对，汛前呢，本市已经针对郊区公路防汛的部位进行了排查，建立了相关的台账，特别是涉及到111座下洼式的这种桥区以及山区公路地这种地灾隐患的点段呢，也是做了盯防的重点。北京地区啊，这个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地区呢，主要集中在怀柔、密云部分地区，还有门头沟、房山一带的山区。路政部门相关负责人提醒市民呢，如果确实要去密云、怀柔等山区地区，首先您得咨询好，选择安全的路线。比如怀柔的慕田峪长城走怀黄路，红螺寺走红螺寺路。雁栖湖青龙峡就走 G111 国道，神泉峡景区走109至妙峰山路，然后是禅建路，再到炭厂大街啊。总之呢，各地都有不同的路线。您要上密云古北水镇的游客，您就建议从这个司马台出口啊下高速之后走 马北路去景区、 嗯、 这些这个路线都相对比较安全。 对，当然有些景区是没有绕行路线的、 哦、 那在主汛期呢就建议您不要去了啊，比如说密云的流星路上的清凉谷、桃源仙谷、 哦、 门头沟的百花山自然风景区、怀柔的喇叭沟门原始森林，还有云蒙山云蒙仙境三 A 级景区、房山的金水湖景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还有圣莲山上这个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另外还包括连接房山南北两沟的来宝路、石峡路、六十路等等啊，近期就先不要过去了。你可以考虑雨后天晴一个星期之后再去，可能这个会相对安全一些啊。 嗯，这土得晒得结实了一下， 嗯、 对吧？再来看看，这有一个大家深恶痛绝的事儿哈、 嗯， 就是走到哪儿呢，可能有的司机比较烦躁，就摁这喇叭啊、 嗯。 为了治理城区乱鸣笛，通州启用了违法鸣笛抓拍系统，声纳交警。 嗯， 在部分主要路口新增设了专门用于曝光违法鸣笛车辆的 LED 显示屏，只要一有违法鸣笛声，有关车辆的这个车牌号啊，第一时间就出现在这屏幕上了。 嗯， 啊，被声纳交警抓拍的车辆，驾驶员会受到罚款100元的处罚。该系统呢？将能够将各类机动车喇叭声与电动车喇叭声、车辆行驶声、刹车声、发动机轰鸣声进行一个区分， 嗯， 从嘈杂的环境当中准确地提取喇叭的声音 啊、哦， 理论上不存在误判的问题。 好好， 哇，厉害！ 这好，这听声启动啊 啊、哦，让你摁出名了吧？你、 嗯、 别摁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与上月相比同比上涨 0.3%， 涨幅速度提升 0.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速度上升 0.2 个百分点啊。然后那个北京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速度回落 3.5 个百分点，环比涨幅速度提升0.4 个百分点，北京楼市平稳。 再来说一下天通苑，近日随着天通苑西二区九号楼下最大的一个地下群租空间隔断拆除完毕，截至目前呢，天通苑北街道通过切断地下室用水用电、封闭大门、拆除隔断等措施，已经基本完成天通苑北地区的地下群租治理，并且通过在小区设立举报电话、成立巡查队等措施，建立长效的机制，防止群租现象反弹。 嗯，好，再来关注一个新专业啊，大学申报新专业和申请撤销专业，眼下正在公示期。那这个公示名单上呢，从去年开始大热的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今年继续保持优势，是全国高校申报最多的新专业。同时呢，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人工智能是紧随其后的热门新专业。与新增专业比较集中不同，高校申请撤销的专业则比较分散，门类比较繁多啊。 你说什么专业会被申请撤销呢？ 哎呀，好多呢，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很多专业都是跟风上的，哟，这个火了， 哦， 就上去了。 其实没有这个实力哈。 对对。 哎，或者你说，其实就是慢慢不需要这类的，也会有可能吗？ 也会有，肯定会有的。 哦、 对，那个时代在发展，有很多东西都在被淘汰啊，有很多新兴的起来，这个都是正常，好吧？ 还是要心 好，来看看大家所认为的哪些职业最轻松。艾尔伯特韩首先要抗议了啊，说我强烈抗议， 怎么了？ 当父亲一点都不轻松， 是啊， 有责任的父亲既要哄老婆还要哄孩子，对不对啊？一起玩的时候还要考虑锻炼他坚强男子汉，还要和学会负责等品德，玩游戏就不说了，主要是讲故事，你要编的符合当代安全准则的童话，比如说不能随便去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要去帮助成年人，包括这个很多人等等啊，太痛苦了。对了，还要学学心理学，当然工作方面这都不算事儿啊。 不是，那你是不是这么干的呀？你别光说理论、 对对对，他肯定是说的如此这个有切肤之痛，肯定是就这么干的。大家看你那儿有认为什么职业最轻松的？ 我看普遍认为试睡师， 是， 就 对，有这个是、 试睡员 啊， 最轻松 啊， 但我听说不是那样的，并不是说这一天你就睡一张床，你老得睡这一天， 对，好像是他得去好多地方睡， 对，三小时你就得起来，然后这一天得睡五六张的， 真的吗？ 啊，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试睡员啊？可以跟 咱们听众里有没有？ 对对对，还有三阿妹说了，我觉得吧，动物园里那个熊猫饲养员，我觉得特轻松， 哎呦， 你天天可以玩熊猫，我也认为， 那是谁玩谁呀、 对吧？我也认为，我跟你说，我也觉得就是那养熊猫的特幸福。 不不，你那是幸福是幸福，但不轻松啊。你想想，这要熊猫拉了吐了，你不得急死吗？对不对？ 还有一些熊猫啊，到处乱窜啊。 哎，对， 你还得追它。 哎呦，乱还栽葱呢，到自己。 好， 不了解自己身体状况。 来， 就是说说啊，大家觉得什么职业您自己觉得特轻松？ 对对 对, 对， 不一定是真实的嘛。 哎，您自己觉得哪行哪业最轻松啊？ 对对对，哦，正正说啊，是吧？是不是当明星这职业挺轻松的？ 是这样哈、当上了以后可能轻松一点，当的过程， 其实真要当 了 也不 轻松。其实 喘口气儿都有人指 对， 就说这，哎呀，你干嘛？人都看着你。 哈， 所以公众人物就得洁身自好嘛。 不是，明星这职业啊，有的时候就是咱们不说明星吧，说演员吧， 啊， 对，演员这个职业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对 啊。 冬天拍夏天的戏常有吧？ 还有比如说手指头割破了什么，对，多苦啊！ 哎，我的妈呀！那削苹果是最危险。哥大爷说最轻松职业我知道 啊， 看门的大爷 啊， 这不同单位看门的大爷，这眼力都非常的厉害， 哦， 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动，动眼神 哦。 你站住！ 你看 Lisa 也说，我觉得工厂做保安的是最轻松的，这个。 那无动力下的都跟那儿得巡查， 而且还有的时候是这样，他们要值夜班。 对， 比如说如果值夜班的时候，这种熬夜，还有一种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保安这个职业，就是我看过很多的那种保安，比如说有的保安在那看书，有的保安在那看玩手机，就是如何利用闲暇的时间，其实是人和人之间最后产生区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哦， 对吧？就是不是说闲暇，就是你坐在那里，或者你在那干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反正都不容易。大帅就是因为爱看书，后来赢得了很多幸福。 哎呀，好，就看了那么一回。 你看看，就撞上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 大齐说：“我说一个啊，我觉着啊，你说这高速公路收费员是不是挺轻松？金额也不用他算。 来，我每次从高速公路过来以后，我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你看，每次都是您好，谢谢10块钱。您好，谢谢100。 但是、他每天都在做重复的工作，也真的是挺。” 啊， 你想每天不重复当然是很累了啊。 嗯， 你每天都重复那很枯燥，很枯燥。压力挺大， 所以 空间又很封闭。 所以今天呢，这个大家提我们给您反驳啊。 对，想想也不就让你跟那儿待一天就干这个，你干吗？ 是，所以那个大家啊，说一说这个、这个您认为啊是最轻松的职业是哪些 L 这个我比较认同 哦。 如果说父母算职业的话，那孩子才应该是最轻松的职业了吧？ 我不同意 啊！我同意， 我不同意。谁说的？你高兴了哄哄我，不高兴你还打我呢？谁说轻松了？我还反抗不了。 我嚎啊！我给你嚎， 你嚎，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哎，好， 嚎的所有人都瞪你。 哎、好，接下来 的有一个小孩在饭馆、跟他妈说，指着我跟他妈说：“妈妈，叔叔瞪我。” 啊，好。 他妈说：“谁让你老吵的？” 啊，好。 我确实是瞪他来的。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 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最近有一则女子请霸王假致同事加班，休完假后遭冷处理想辞职的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这个年假什么时候休，用人单位是不是一定要批准年假，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对，根据报道说呢，重庆的谢女士在公司大项目运营期请年假，面对领导规劝，她掏出各种订单一一给领导展示，说您看吧，这机票和酒店早都订好喽，领导呢也无奈，就给他请假单上签了字了。等到谢女士休完年假返回工作岗位后呢，发现同事和领导对她的态度大逆转啊！还有人说呢，她因为她休这种霸道式的休假，导致其他同事的任务都变得特别繁重。 哎， 谢女士就认为年假的休假时间应该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呀，休个假凭什么让自己陷入了职场危机呢？ 哎，现在呢已经到了八月中旬啊，不少人都想要抓住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外出旅游啊。有一些单位暑假正是业务最为繁忙的时段，如果几个员工同时休假，就会严重的影响工作进度哦。那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就说了，说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企业可以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的情况下安排职工年休假，但是如果遇到大家都同时请假，或者是某个岗位员工休长假，就无法正常运转，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企业可以不批准员工的年假申请。 那么如果因为单位生产秩序的问题没能请下年假来，岂不是太亏了吗？其实还有补偿的方法，一种是拿钱，一种是跨年休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呢，单位的确是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假。对职工应休未休假的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也就是说，没休假的话呢，可以领到3倍工资，平时5天能挣2000块钱，这下能领6000，还是比较给力的哈。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条例或者呢不敢跟单位提出经济补偿，而错失了福利。年休假呢虽然一般不跨年度来安排，但是因为单位生产呐、工作特点，却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休年假的啊，那么可以跨一个年度安排。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把今年的年假攒到明年一起休，享受一个超长假期，哎，也是可以的。 是我的做人的道理呀，阿里 啊！我感觉你放完这个歌都快过年了。 给大家送个礼物啊，看看大家这个当然工作都辛苦了，咱们今天来说一说你认为哪些工作是最轻松的啊。不然自己说了，妈，我有一同学，哎，我得说一说，他 他在啊一个纪念馆上班啊，这个离所在城市的中心很远很远，然后他就住在单位，但是他呢是住一周歇一周 啊，对，他回不了家了。 哎，他负责这个档案保管，上班四年见过的活人不超过50个，每天就是坐着，我觉得那应该是最轻松的。 那人档案保管哪 心理压力大呀， 对， 看到个活人都能吓着。 我觉得档案保管很重要吧。 是。 但是随风飘走的云说了，我在一个租车公司上班，每天就是帮门店吊车啊，也有可能去外地吊车，一个星期跑个2-3趟，没事的话我就在门店里歇着。我觉得我自己这工作挺轻松。 你看，哎呦， 哎，这是第一个说自己 工作的啊，当然也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是心态好。 哎，是是是， 我也想去。 好，再来看一下啊，陈阳还说了，说我认为是操盘手。操盘手是早晨9点到下午3点， 是 那个节假日和周六日向来不上班。哎，我跟你说啊，说到操盘手这个，我必须替他们说两句了。 哦，这你了解？ 这个因为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华尔街操盘手日记》。 嚯 啊，就是那个不是这本书一个中国人写的， 就为了这个话题这么老早就复学习。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其实他们呢，他们的最困难的地方是难在哪儿啊？心理，包括要跟自己的人性做斗争。因为那种操盘手，他们几乎是就是那个盯着那个就叫那个叫什么线了，好久不炒股都忘了啊。 K 线 K 线啊，那个分时线啊，几乎是每一分每一秒做出判断，然后后面要做调研，要等等等等做证，包括你在瞬时的这种反应，包括你的贪心与否，你能不能克服自己的欲望，等等的，这个其实才是他们最难的。就是那种跟自己的心理和人性斗斗争， 短时间的那能量爆发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基于这个不好意思的原因，所以没有人说咱们这工作轻松。其实很多人肯定觉得你们这工作多轻松啊，在那说1个小时、一半小时，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 你看，有，3秒钟记忆就说，我觉得你们最轻松了。 哎， 你看这聊着天就做了个节目。 我给你讲讲我们被罚钱的事儿， 包括我们准备的事儿，对，这个 准备还是很辛苦。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这样大家还剩10秒钟的时间啊，咱们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你认为哪些行业是最轻松的啊？你说说你认为的理由，我们给你聊一聊。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Bonjour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啦！ 8月10至18日，家庭5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吉思云店。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 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5度，受高空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天空云量较多，下午呢将会逐渐转为晴天，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外出，但是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可能达到31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热，请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另外呢，北京市目前还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公众朋友们不要到山区游玩。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三环丽泽桥到莲花桥南向北持续车多，而六里桥南向北的主路有事故，造成了京港澳高速小井桥到六里桥进京方向也是车多排队的路段。那么还有再来关注北五环肖家河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南四环刘湘桥到科峰桥东向西，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以上路段呢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还有在北四环北辰西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西五环宛平桥南1公里处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宛平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1193.96美元后震荡下行，随着美元指数上涨，金价不断走低，破位1180美元关口后，空头力量继续加强，金价呢最低达到1173.04美元，随后金价低位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182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 338元。蔡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粒克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来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8号。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聊的一个话题啊，咱们说一说你认为这个 对 哪个职业是最轻松的啊？ 嗯， 你说说，我们反驳一下。 但是有的也无从反驳，是吧？ 对对对，比如说， 李奥说、觉得收入和付出比例过大的都有点轻松 哦。 我排了前三位， 嗯。 明星、男足和网红， 哎呀，不不不不不不，我这个必须要替他们站出来说。 哦，你要替哪个说呢？ 替他们所有。 哦，怎么着？ 是这样， 嗯， 他们并不轻松 啊。 你出卖的是劳力，他们出卖的是灵魂呢、啊。 我感觉你未来可能过得不太轻松，你可能伤的都不轻。 不要打我， 但是反正他也面对很多指责呗。反正我觉得网红是有点太轻松。 这个我说实话啊、你做网红也不容易，为什么呢？不是说长了一张这个锥子脸，或者是整成一张锥子脸就能成网红的。 哦， 你还得会要钱呢。 哎呦， 你比如说你在网络上做直播， 得拉下这脸来。 哎，你能不能让人家给你送？ 现在是不是不需要钱了？ 你要是能，你人家给你送了，你自己还没啥损失， 嗯， 这才行。这才合法啊、 听着也不是特别合法。 好，对吧？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啊、 这还不容易啊。 来来来、说一说， 我容易多了， 说说其他方面的。 冒呢， 哎， 刚才有一听众，我不是在朋友圈里都会说我今天上班嘛、然后一个听众在底下回复说今天不是你、就因为我感冒了、所以就说。 再来看啊， HYG 就说了 啊、 我啊小时候就看那个茶叶店里卖茶叶的，我觉得他们特别轻松。 哦，是啊， 不脏不累，还整天闻香味儿。 说 现在看这个工作，真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除非在特殊名店啊，比如说有一些很大的店里，他可能就比较忙。 对对对。 哎，在小店里呢，就是哎呀，不脏不累，还闻着香味儿，偶尔再自己泡上一壶。 不能吧？这老在那儿卖茶叶，老泡着茶没了。 这。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试喝的有吗？ 试喝的是客人，叫卖油的娘子水梳头。 哦， 没有说卖这个自己老使的，这东西就没、那还吃什么喝什么呀？ 就没有试用装吗？ 妈哟！你这就相当于到人快餐店说给我要20包番茄酱，因为我妈要做番茄肉片。 来来来来来来，看看一下、还有其他的。 小神说：“哎，能用爱好当职业的工作，是不是挺轻松的呀？ 嗯， 只要你开心，工作再累再多困难都很轻松啊。 嗯， 比如你们二位， 嗯， 我们二位 心理上还是挺轻松的， 对对对，比较愉悦， 对对 对, 对、 比较高兴。 对， 大家在 这个倒是真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做起来的话，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苦处。比如说我们这行业， 对， 五冬六夏，我们尤其是直播节目，你都得在这待着吧，对不对？”啊，你这个 没什么说法，在屋里 啊。哦，不是不是，我是说你都得 早起， 你都得直播、对不对？ 直播 然后呢，我们也曾经比如说有4点冬天4点起床，这个开早机的，对吧？有吧？ 你 要 有那个 有 我们 这么看着我可只能说、 半夜出来那个巡检的，对吧？这些都有，每个工种都有。 是啊， 对，再来看一下 啊、哦，好嘞、 还有一些，哎呦，怎么着？您没有啊？不是是吧？您没有？那我是有过这种，哦、早上四点钟起来， 这个有过。 那个时候开早机啊、然后就是早上四点钟电台开播了， 对, 对对， 然后你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然后过来这个、这个开早机，然后等等的啊。反正其实苦说就不多说了 啊，大家 说说别的，其他的轻松的。 李颖说最轻松的职业， 嗯。 都是别人的职业， 哎， 别人的职业都轻松、 来来来，还有 糖炒栗子， 嗯，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美食家和品酒师非常轻松呢？ 嗯， 很幸福啊，又吃又喝、这职业多好啊！ 他也有苦恼啊，你看夏明儿、是不是？ 大家可能没见过夏明儿。 哎，原来从这个就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啊，就吃喝玩乐大搜索，不知道有没有重合的听众，有没有见过夏明儿的，对吧？从一个瘦瘦的帅小伙啊，现在变成了一个胖胖的 肉圆儿。 哎，对，这都是、 他最近又瘦了， 这是职业病啊！ 他已经几胖几瘦了，是不是？ 哎呀，他这个 起起伏伏， 很难控制啊！ 看最近吃了什么吧。 对，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嗯。 哎，我刚才想看到有一个，我觉得嘟嘟先生说的这个特别的好。 哦。 他说 说说 什么工作最轻松啊？ 嗯， 我觉得80%的人的固有印象认为肯定是公务员最轻松。 哦。啊、 还有的还说，你看一杯茶一杯报，一坐就是一整天。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有一天我一个兄弟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上了公务员，他在基层乡镇，我当时还挺羡慕的，后来我才知道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在办公室值班 哟 啊，晚上两点钟被叫起来，这个是正常事儿。要是赶上下雨，几乎通宵不敢睡，而且据说他从去年国庆节之后就再也没怎么休息过。在你我后来毕业以后再看他，28岁白头发都有了，小帅哥瞬间变成小老头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只要是工作就都不会轻松。我觉得这哥们说的 非常， 这哥们说的特别的好，很客观，是吧？嗯， 对对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你认为哪些职业是最轻松的。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好， 明天啊、应该是明天吧，雅加达， 今天16号、 今天16号、 18号， 日子过糊涂了啊。8月18号，第18届亚洲运动会将会在雅加达和印尼的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市正式拉开帷幕。 嗯， 那这次是印尼继1962年后第二次举办亚运会，雅加达已经进入到了亚运会倒计时。在雅加达的街头呢，随处可见亚运会的五彩旗帜和标语以及可爱的吉祥物，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等开幕了。 除了足球、滑翔伞、山地自行车等赛事外呢，本届亚运会的绝大多数比赛都将在雅加达的彭加诺体育中心和巨港扎卡巴林体育中心来举行。 嗯， 那么主办方表示啊，目前绝大部分场馆已经准备完毕， 嗯， 可以顺利的迎接亚运会的召开。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亚运会上将会有一些新增的奥运项目啊，亮相。哎，我们看一看这个 跟上那个革新， 对媒体对于这些项目的一个预测啊。其实作为亚洲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赛事，亚运会项目设置通常是紧跟奥运会的脚步。那在国际奥委会将这个棒垒球、空手道、攀岩等5个大项和三人篮球、男子800米自由泳等小项纳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呢，这些项目中的绝大部分也就登上了雅加达亚运会的舞台，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嗯， 那么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选手在这些新增奥运项目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嗯，比如说首次亮相 亚运会这个项目攀岩，包括速度、难度和攀石3个项目。 嗯， 中国呢经过2轮选拔赛和2站世界杯赛事呢，最终确定了 男女各九名出征亚运的选手，他们当中有老将也有新人，都是目前国内攀岩项目的顶尖选手。作为攀岩世界冠军，29岁的钟齐昕将在雅加达向速度个人赛与接力赛这还有接力、 哦、 接力赛两枚金牌发起冲击、 嗯、 而18岁的潘于飞啊，是中国最优秀的全能选手之一，尤其是在攀石难度两个项目都有很强的实力。 哎，大家看比赛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啊。 哦、这个挺酷的，这比赛 是啊，还有这个攀岩接力，好、哦、啊。 而且你看，经常那个人长得其实不壮 啊， 瘦瘦的， 这、啊、都是那种的，就是身上没多少肉，全是精肉那 种。对对，您这个是奔哪儿了？这个雅加达菜市场。 空手道项目在咱们国家起步比较晚啊、 哦， 这一次中国队派出了男女各四名运动员参赛。从目前的实力来看的话，中国女队在亚洲的竞争力强于中国男队。 你看， 他们的主要竞争者是日本、伊朗选手。为在短期内提升实力，中国女队啊，根据日本队压迫式打法和伊朗擅长移动游走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的备战。目前女队成绩最好的尹孝妍，还有这个有冲击金牌的实力 啊。 另外，男队这次亚运会目标是锻炼队伍，啊，积累比赛经验，力争进入前五名啊。 这个男同胞，当然我也别说人家，我也不会， 是吧？啊，加油 加 油 吧， 好吧、 嗯、啊。还有，随着这个棒垒球重回奥运舞台呢，各队势必在雅加达奥运会展开这种争夺。 嗯 啊，日本呢，这个中国台北都是传统的棒垒球的强队啊、 嗯， 长期活跃在世界各大的赛场上。 对， 中国男子棒球队获得第四名，这是之前仁川亚运会 哦， 还是。 这个确实在咱们这儿好像感觉老看他们，就尤其棒球垒球看他们玩的比较多， 就是中国男子棒球队和女子垒球队呢力争奖牌吧，这是比较现实的目标，如果赢得奖牌就行、 嗯、 祝福他们。 的城市为何带来最寂寞的北极熊，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最肮脏的垃圾场，最混乱的回忆由于让我想起最专注的一刹那，丑陋的世界偶然让我看到最美丽的一首诗。 来看看大家这个认为的轻松职业啊、 哦、 Ericsson 就说了啊，我觉得最轻松的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平时也不用带队，几个月踢一次友谊赛预选赛，几年踢一次比赛，平时满世界看球，下了课还可以换个国家混，你说多轻松。我觉得你得分哪个国家的国家队主教练， 真是 是吧？有的国家队主教练是吧， 操死心了。 哎，你这还有挨那个骂呀，也是够人受的，是吧？哈，来、 嗯， 还有 应该是人受的。心静说：“我哪个职业轻松？我觉得只要好好干，没有太轻松的工作。 嗯、 但是我认为，当妈妈最不轻松，这是最累的职业。我就是妈妈，就是累、妈妈就是累。 哎呀，好好好，来来，爸爸说两句吧，哈。来看， 没有到现在没有，基本上没有别的爸爸反驳。 哎。哎”主要是别的爸爸都在忙着挣钱。来看一下啊，回乡馅饺子就说了啊，以前啊觉得面包房老板就在门口收钱就行了，还有数不完的面包蛋糕吃，于是我自己就开了一家。 单纯呐、 啊、然后累的就跟死狗一样，问题是我还没挣到钱呀。是你因为 对 都吃了是吧，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呀，这个面包从哪儿来呢？难道是从地底往出长吗？ 哎呀， 那他得做呀。 哎啊，这个好，挺有意思的，这哥们儿 啊，服了啊。 好，还有哪一些朋友啊？这个晨曦说了，我觉得啊，健身房里的老师，比如说瑜伽老师、肚皮舞老师、动感单车老师，就这一类的专业老师，既然既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可以锻炼身体，又挣钱。是这样，你去就你这一波、你有考虑过他可能要做好几波吗？ 而且要是一个人没有吧，没准人健身房还不跟他签约了。 哦，是 是, 是， 对吧？哎，你要老招不来人，您就走人吧。 对，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些健身房，比如说经常什么9.9 啊， 这个 9.9 啊，9.9什么， 让你帮着挪机器吧。 那不是，反正就是正在血拼的啊。哎呦，是吧？你万一干不好，你还得卷个铺盖跑人，你跑还不能让人抓着，是吧？啊哈。多辛苦啊、 哦、你这说的好像 是开健身房 是卷铺盖吗？你这说对，大家还别轻易相信那个有的人他让你买卡、 那个、 对，他没准有个 高磊前两天刚充值了3年，嗯，然后、 啊、天天就卡、 充完了值以后，那个店家告诉他说我们马上要装修了。 真的吗？ 真的 哦，攒了一下装修钱。 然后我们已经吓唬高磊，已经吓唬了很多次。他第二天真的去问人家健身房， 啊、说你们 哎，你们不会跑吧？ 哎呦我的天！ 健身房说我们不跑，我们后还有好几家呢。然后你可以去拿着我们这卡去其他的店健身。 哦、 然后高磊又问了一句：“你们其他店不装修吧？”哎呀我天哪，好， 他真是倒霉了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有钱烧的 啊 来接下来。 我天，还不如我这句、嗯、哎，格格提示大家，京良路快上五环啊、 嗯、 京良快速路上五环那个路段已经从五环堵到首创奥莱了啊、 嗯、 建议可以绕行。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白首饰纯真铂金玉，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别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咱们来说一组资讯。北京民族乐团昨晚在北京音乐厅带来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民族音乐会光明颂，著名音乐人吴彤天人合一的声语乐队版首次公演啊。然后这个光明颂精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观众耳熟能详的庆典序曲我的祖国、长城随响等音乐作品都用民乐来奏响。 另外呢，由杨烁、苏青、恋恋主演的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昨晚在北京卫视开播。该剧讲述了一群大学生为实现自我响应号召，积极投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 嗯，好，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官方近日公布影片《宝贝儿》入围本届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电影《宝贝儿》是由侯孝贤监制、刘杰执导、杨幂领衔主演、郭京飞、李红旗主演的一部文艺剧情片。 再来关注呢，由余秋雨独家授权给作家出版社的新作《古典今译》近日正式问世。该书包括余秋雨由《离骚》《逍遥游》等10篇经典美文翻译而来的现代散文。 嗯。另外，顾城海外一集散文卷半梦近日首发，顾城的书与画展览同时在雨枫书馆、清华馆开展。作家诗人顾城1987年前往德国生活，次年移民 新西兰1993年10月去世。在这短短的六年当中，顾城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发表，他们大多被收录在6卷9册的这个顾城海外遗迹的这套文集当中啊，含顾城的小说、诗歌、哲思、散文、讲演、答问、访谈与对话等6个主题，全部书稿由顾城姐姐顾湘做了这个详细的严谨的注解。 再来关注呢，日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了一系列奥斯卡奖改革措施。2020年起呢，奥斯卡奖将改变颁奖时间。目前奥斯卡这个典礼一般在每年的2月底或者3月初来举办，从2020年起呢就调整到2月10号前后。新日期呢有可能与德国的柏林电影节重叠了。在评选的奖项一方面呢，典礼增加了最受欢迎电影奖项，而颁奖典礼的时间也将缩短，原先的4个小时缩短为3个小时。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认为的这个轻松的职业有哪些。 哎，我觉得在那奥斯卡颁奖典礼做个评委挺就是 挺轻松是吗？ 是不是挺轻松？ 哎， 看好多电影然后投票。 那个前两天我这刚碰到有一个同事跟我说 说他那天听到了一帮审片员在聊天就说这个，哎呀，说明天就要交一个稿，就是审片意见了。然后呢，这部电视剧是38集， 还得写意见， 写意见，也不光写意见，他也就是说得2天时间内要看完38集电视剧。 哎呦， 就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不是一种享受了。 对对对对对，这样好看还凑合，你说这样想吐可怎么弄呢？ 对啊，他审片的，他之前他要看的就是好坏的，他都得先看。 而且意见还不能这么写，特别想吐， 哎， 不能这么写啊！回复您看看去吧。 哎， 还有这样听小迪弟，哎，对，就是想听你们被罚的事儿。 哎，好。 我们就不讲， 我们面谈。 我天，让大帅给你面谈。 再来看一下，窦丁丁说了，哎，我说是我小时候特别羡慕的一个工作吧。 哦， 一个是稻香村卖点心的 啊， 我觉得 我也好特别喜欢， 我觉得里面特香， 而且老是招牌是前店后厂。想到后边厂子里是不是更广阔呢？这个世界， 是吧？你这个说没事，还可能还能吃点。另一个就是医院里验止血的。我觉得验血的时候 啊， 看着这个人比较好，就扎他轻点，要是哪个人不顺眼我就扎他狠一点。我现在想起来我挺幼稚的。你不光挺幼稚的，你还挺狠的呢。 啊，这护士还看人扎针吗？ 喂，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我头一回听说啊。 啊， 这扎指针的这个，我当时我是最害怕这个，最害怕扎这个抽血了。 哦，指头尖这个最害怕。 哎，最害怕，我特别害怕，但凡是跟扎针有关的都害怕。 那你平时老去领导那儿给别人， 这给别人扎针我不怕呀。 哎呀，天， 来， 是看苍天饶过谁。 嗯， 羽化说，哎，这个乐高员工是不是最轻松？每天就拼拼叉叉，拼拼叉叉。 这个咱们真不好说，是不是可能？可能 他那个搞研发的其实挺难，就他还得想着能插出什么玩什么东西来，对吧？你要让我想，我可想不出来。 对，人家反正怎么越开心，设计出来的越好玩，是吧？好，接下来时间先进到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佛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侧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啦！ 八 3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寺云店。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4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这个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好的，咱们先说说这个北京天气吧。北京今天天气非常好，早晨呢虽然有点云，现在基本上减少的差不太多了。这个虽然早晨气温并不是很低，最低气温基本上在25到27度之间。平时这个温度呢，大家早晨起来感觉是略感闷热，那么今天早晨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就感觉比较凉爽，这是主要是因为空气湿度的下降，因为今天早晨的最大相对湿度只有55%左右，所以呢，大家出来就感觉比较凉爽。今天呢，光照不错，气温呢会快速上升，不过呢，由于气层的温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抑制了这个气温的这个快速上升。那么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在31度上下。这种气温呢，放在前几天，那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今天呢，只是一种晴晒。假如这种天中午前后在阴凉地儿待着，并不感觉太热，所以说呢，户外只会感觉到有点晴热那么一种感觉，所以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今天季呢，基本上天气都是差不太多，大部分地方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天气比较好，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旅游。这是今天季天气。那么呢，咱们现在再说说两个预警，一个是台风黄色预警，16号台风，贝比加，昨天晚上9:40在广东的雷州市这个登陆了，登陆的这个最大风力是9级。今天早晨2点钟呢，贝比加移入了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东部海面再次加强为强热带风暴。5点呢，中心仍位于北部湾东部海面。预计啊，这个贝比加呢，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越南北部沿海这个靠近。 强度呢基本上是维持的，没有明显的减弱，或者是呢略有加强，并在17号上午在越南北部沿海登陆。另外呢还有一个18号台风温迪亚，中心呢位于浙江舟山偏东方向25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呢是8级左右，预计啊温比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缓慢的加强，预计啊将于16号夜间到17号早晨在浙江台州到上海一带登陆，登陆的风力呢是8到10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缓慢减弱，将于19号前后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气压。这是这个两个台风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啊今天到明天安徽中南部、江苏的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东的东部沿海还有海南岛西部这些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呢浙江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这些地方呢有大雨，基地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所以呢降水是比较强的，这些地方是不适宜大家或去旅游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北五环仰山桥到顾家庄桥东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另外呢通燕高速的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是在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交通事故，造成18里店桥到四方桥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你认为哪些工作最轻松？真的出现了大家好多奇葩的想法，比如说炸人针的那位。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在问啊，刚才我们的刘工介绍的这个台风叫什么？叫贝贝佳吗？ 不是，我也听着贝贝。 对，我也听着像贝贝佳。 我查了一下，一个台风叫贝碧佳 ，baby 那个是吧？ 贝碧佳，宝就是宝贝的贝 啊、哦。 蓝天碧水的碧， 对，碧绿的碧 啊， 嘉奖的嘉， 哦， 贝碧嘉， 贝碧嘉， 还有一个台风，两个叫温比亚， 哎呦，好， 贝碧嘉与温比亚， 嗯。听着像播音主持考试， 但是这俩还不容小觑呢。 嗯，好，咱们再来看看啊，有一位朋友又出现了一位说自己工作轻松的 哦，第二位， 哎，人家说这个阿伟说了啊，说这个我呢是86年9月参加工作的，工作内容呢是管中央空调，上班时摁一下按钮，下班时摁按钮，上班期间巡视巡视就可以了，设备坏了就找维修人员来修理，你们说我的工作够轻松吧？听你自己这么说的话，真的 是 够轻松的。 但我怎么觉得中央空调经常会接到各种投诉，一会儿凉了，一会儿热，就 等会儿。你看人家说了 啊， 你这是坏了是吧？找维修人员。 对，但是他得找，就他得接这电话吧。 哎， 听他那儿那个，他们那儿中央空调可能比较稳定， 嗯， 人员没有， 挺轻松的。 像咱们这儿这么多意见， 好， 这事听着还行哈。 对， 但安心老爷说啊，我们小区里。看车棚的师傅比较轻松 啊， 几百辆自行车，每辆车年收费80块钱，一百多辆电动车，每辆车年收费200块钱，收入不少，监控看着，出事就报警。 他说不用负责，这个他得负责吧？ 得负责吧？这出力少，挣钱多，很轻松。 嗯，哎，但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事儿，我不明白。 他哪也不能去。 我有一个事儿，我不明白啊， 不明白。 嗯，收音机前有没有大神能够给我解释一下？就是路边很多收费员、 哦、 就是路边停车收 费 的那些收费员、 哦、 他们是谁给他们的权利在这收费、 啊、有这公司啊， 有这 穿着那 公司 是吧，有专门的这个对停车收费的公司、 哦哦、 不用听众，我来给你解，我来当这个大神 是吧、 嗯、 就关键 就你说你想去看去， 不是我想去看去、嗯、关键、嗯我就想知道我这钱都交给谁了、 啊、就有专门的公司 哦、嗯、那这公司谁规定这片这公司可以来收费呢，哦对，这个就是要管理了对吧、嗯、 对，哎，但是他们这工作可不轻松， 嗯， 那真是风吹日晒。 对，我要特别说一个，有几个那个收费员是我看了以后心里特别感动的 哦， 比如说我不管冬天来的多早，我就会发现那些收费员早早的比我来的还早、啊、 就等着你， 哎， 知道你想 知道我要早来，嗯， 但是我觉得逃停车费的真的有点讨厌， 嗯， 对吧，人家还得跑着或者骑一个自行车去追你。 对，如果你已经在人家的这个地盘上啊，就是停车了，那就乖乖拘拘的这个 交费 好吧， 对吧、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嗯， 说一说这个叫做您认为哪些工作最轻松？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八省市联手启动大运河文化之旅。昨天上午，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运河沿线八省市网信办齐聚通州，共同启动了千年运、万象河、大运河文化之旅主题活动。那接下来的3个月，将通过全媒体、多形式、多渠道，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倾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品牌。通过大运河故事征集评选、大运河知识竞赛以及大运河点亮计划等活动，着力讲好运河故事。 你说以后咱们会不会坐着船就去了浙江了？ 哎呦，那就美哉了， 对吧？ 我们就体验一下以前皇帝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再弄几个纤夫在旁边拉着，哎呀， 你别这样啊！后来那个皇帝被人勒死了，警告你一下。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在线短租房越来越流行，有些平台高大上的房源照片竟然是照片， 嗯， 骗子的骗。正值暑期旅游最高峰啊，通过方便快捷的在线短租平台订房已经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记者调查发现呢，有的短租房与平台上发布的位置、房间条件等信息严重不符，有的设施陈旧无证经营，存在 多种安全隐患。 嗯， 一些在线短租平台对房源把关根本不严，只需要简单几步就可以注册发布了。 这个找过房子的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照片看的可好了，哎， 还用找房子？你网上买东西都是这个， 就是然后我就过去一看，好家伙，根本不是一个样啊，你知道吧？就是然后你或者是你，比如说你看好了这套，打过电话去，他说哦，这套已经租出去了 啊， 我这旁边还有另外一套，你要不过来看一看？ 那天电视台已经曝光这种现象了，就是说这个反正你也来了，跟你说你看一套没有，那你说你都来一趟了，那你可不顺便就把别的看了呗？其实那套根本就没有，说再发。发生这样的事儿就要严办，就得关停。 哎，好，太棒了，太棒了！你这种这坑人啊，尤其北京这么大，你说是吧？找个房子本来心里就 你大热天的跑过来说，哎，您那玩意儿我这还有三套别的，那你说你看不看？ 对，所以这个特别讨厌啊， 钓鱼这都是。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18世纪北京与东京文物亮相首博， 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近日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181件展品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300年前的两大东亚文化之城，品味幕府时期繁花似锦的江户，也就是18世纪东京的旧称了，还有清前期盛极一时的北京城的生活。 现场的118件套展品当中呢，日方展件是112件套，都是两个国家城市博物馆所藏的文物精品。不仅展现了宏观的城市规划与功能，还还原了细微的百姓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城市艺术。比如说18世纪的北京和东京都有哪些行当，江户时期市民阶层的女性穿戴啥样，当时日本的孩子念书偷懒怎么办等等。这里边都有， 有意思。据了解呢，18世纪东京与北京展览于2014年开始策划，去年首站是在东京率先开幕的，今年移师北京。去年在东京展出的时候呢，首都博物馆的展品占到了2/3。咱们这儿多。今年在北京展出呢，则以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展品占2/3。这个挺合理的。 对， 同一主题呢，根据所展出城市的不同有所偏重，以满足当地观众的需求。展览持续到10月7号。 大家有时间， 这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尤其我想看看以前那个孩子 读书偷懒， 偷懒怎么办啊？ 是不是也打手板啊？ 哎呀，还是有这个比这个。 他们那儿会不会不一样 啊？ 会不会有什么跟咱这儿不一样的惩罚方 式？可以走进博物馆去看一看啊！在亮相 首都博物馆 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海外游学的事儿啊。这个最近几年每逢暑假旅游旺季，常常可以在维也纳街头看到参加游学团的中国学生的身影。面对巨大的海外游学市场，当地业内人士表示，让海外游学更加规范更接地气是各方应该努力的方向。 维也纳人士都表示了，音乐游学呢是维也纳游学市场的主流，以开设音乐大师班呐、培训班为主要形式。维也纳各大音乐院校的老师利用暑期为游学团学生上课，一般呢为期10多天。此外，游学也包括参加各类演出和交流活动等等。你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吗？那所以要提示呢，人家希望说中国青少年海外游学越来越火爆，首先得把游学质量和水准放在首位，信息准确合理规范，游学的组织安排要认真踏实，务求让学生有所收获。 而且现在啊，维也纳游学当中出现了一些变味的苗头。比如说有的游学团中介可能随意找一些普通音乐老师包装成音乐大师， 因为你不知道啊， 哎， 你不认识。 对，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接下来的四期节目，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一下关于2018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的相关政策。 按照最新政策，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应按照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7%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保金。 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应于2018年8月1号到9月15号，向主管税务机关所在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并由该机构进行审核。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同时，政策还规定了残保金的申报缴费期限为2018年8月1号到9月30号。 用人单位应向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 下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缴标准，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认为最轻松的职业有哪些。啊，当然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叫馋猫猫猫律师，还有首席尴尬官，还有马，这些朋友给我解释了一下停车收费的一些问题啊。 好奇心也说品酒师特别轻松，但是品酒师我知道他们那个舌头上的味蕾得特别发达， 就是这个事儿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了。 对对，还有呢，不，他完了之后就像你说，他还得写报告呢，不是说我刚光尝完了，我还能表达出来，我得传达出来让别人能知道啊。 哎，对， 这个还不是说我尝得好，好，我睡一觉去，不是。 对，好，还有一位高坤的朋友说，我觉得游戏主播挺轻松的，哎，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我也这么认为，游戏主播。其实，但是呢，我觉得游戏主播呢，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所以你干起来觉得特别轻松。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干这个啊，游戏主播，他们要是这样，我跟你说，比如说咱们睡觉的时候，他们要打游戏啊，然后呢，你听起来说打游戏多好啊，但是一旦一个东西它变成了一种职业行为， 量化， 就是你必须得打，而且你这个打它已经不是那种愉悦的打了，就是你得各种研究，你得各种琢磨，你得各种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轻松了。 对，而且他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说吧，这还不是一个长久的职业，你上了岁数这就干不了了。 当然游戏 对吧， 直播主播应该还可以，年龄大一点还可以， 反应不过来了再大一点， 他不用打， 那你就能看见吧。比如你要， 对对对， 比如咱们能播到50，你觉得他是主播能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这是我知道的啊，有的单位给游戏主播发 Q 币，你想想，你愿意收 Q 币吗？ 这 对吗？当然他们也不对， 你这可以告他啊。 对，就应该告他。 对，来来来来来，看看你那里还有什么轻松的职业啊？ 哎呀，但是好山好水替夏明申冤说，说他经常去探店呀。这个胖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就是工伤吧。 是你 啊，合着他都吃成内伤了。 来看一下米卡孙就说了，小学中学不教升学科目的老师我认为挺轻松的，社会美术什么的还一年俩大假。哎，这个有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可以跟我们来诉诉苦？他认为那些小学中学就是那些没有升学经验，没有升学压力的，对吧，你不像高三的老师，他还得就考虑到这个你这个班上有几个人考得上啊，几个人考不上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你说同学会不会不认真上，尤其中学，因为牢记课大家 这没办法，现在不敢管，不敢打，不敢骂，你这怎么办？ 打骂肯定是不行的，你说两句就哭。 哎，是， 据说90后现在可厉害了 啊。 哎，我不会被90后打死吧，就是说90后在单位啊， 没事，90后现在都已经过气了，你说 90后在单位啊，你要说两句明儿我不干 啊 啊，走了就， 哎对 啊，不能说 人家说嘛， 哎、宝贝儿，你来上班真高兴，真好，太感谢你了。 我前两天不是看到过一个言论、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听起来挺让人悲凉的，就是有一个公司老板跟那个经理说，部门经理说， 啊、 你不要骂年轻人， 啊、 你要骂骂中年人、啊。你看中年人有房有车，上有老下有小，你骂他他也不敢辞职啊，他都指着这份工作呢。 老板就应该骂你， 你听我说，你这你骂年轻人，他啥也没有，他接着掉头走人了啊。 以为我们不敢吗？对， 哎呦，我天哪，这个确实听起来 也干不长了， 好无奈。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奇闻异事。来看一看啊 啊！ 这个各位，你觉得什么职业最辛苦？一项调查显示，在澳大利亚人心目当中最辛苦的十个职业，包括警察、护士、社工、教师和父母。 哦，接受这项调查的1000个调查对象当中，93%认为警察、急救人员和急救医生啊最辛苦。 嗯， 军人名列第二，得票数为90%。 嗯， 第三是医生、护士和个人护工。 嗯， 志愿者、社工、心理学家、教师和保育人员并列第四，农民、父母和祖父母紧随其后。 好好的、 啊，祖父母是单列出来的 啊， 名列第五。 嗯， 啊，入选最辛苦的职业还有矿工、建筑工人、水电工、飞行员、高级管理人员、政客。 啊、哦， 政客还辛苦， 政客最辛苦了。你去看那个纸牌屋，啊，他们出卖的可不光是灵魂啊， 能卖的都卖了吧、哎啊。客户服务人员也挺辛苦的，还有工厂的工人， 嗯， 职业运动员， 嗯， 这可能也分哪儿啊，卡车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厨师、服务生、空乘， 哎， 橄榄球运动员， 嗯， 私人教练、音乐家和演员， 哎呀，这都是最辛苦的一些职业、 啊哎。他们这个橄榄球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还不是一回事啊。 橄榄球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他们说的职业运动员是不是指的那些比如说田径之类的、 哦、 橄榄球运动员像比如说这个像篮球运动员或者篮球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这应该都不属于职业运动员吧。 哦， 运动员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指的是奥运项目之类的是吧。 嗯， 那调查结果显示了观念上的变化啊。澳大利亚人先前认为橄榄球运动员非常坚韧辛苦，如今人们似乎更欣赏各种坚韧的行为，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坚韧啊、嗯、 内心当中是吧、哎、 对。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就看看大家吧，都说一下、 啊、你不提示这个电子烟的 事啊，对，提示一句吧。 对，英国伯明翰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吸电子烟可能损伤免疫系统，令肺部细胞死亡速度加快50倍，从而增加罹患肺病的风险。 嗯，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抽这玩意儿啊。 你找个电乐还给你起哄。 哎哈、啊、嘿嘿。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说的啊，新兰说了、哦、我听同事说他的一个朋友啊在王府井附近上班。 嗯， 你想想啊，王府井那里的写字楼那都什么单位啊，居然那时候那个人有时上班直接打个卡就回家了，工作也特轻松。你能说他 写字楼里边人家随便让你，那有的工作是在家可以干，人家单位是这样要求，比如财务 叫不定叫那个叫什么来，哎，他们有个专业的名词。 对对，前两天有个说美国哪个公司还推行这样的上班方式， 就是反正专就是你可以各自回家去，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啊、哦。对对， 你只要交任务就可以了。 对， 是这种吧？ 不一样，各个单位要求。征说了，人呐就是得知足。你看，对于我们这种老出差的来说，能坐办公室的都算是轻松的了。 哦， 但我朋友老觉得我四处玩特别高兴。 嗯， 其实我这出差是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有时候还搭钱。 嗯、哎呀好。 花钱是不是你购物了？ 哎，来了一位气人的，哎，气死人了，你知道吗？哎呀，丽莎就说了，哎呀，你们都不要争了啊！我的工作最轻松，天天不用上班，我的工作就是逛逛美容院，然后去做做护理，去健身房锻炼。 哦，全职太太。 哎呀，不是，我看照片头像是一只小 宠物吧？ 哎，小宠物啊、哦！ 难道说的是宠物还是他本人？ 对，好，你是替他发的微信是吧？ 对对对， 好吧。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这样 自己喜欢的生活吧，啊， 就是 太轻松， 自己最爱的就是最轻松的， 对 对吧？ 对对 对。 当然，如果真让你闲着啥也不干，我跟你说，他也不对， 出毛病。 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 72变。 Xfil 仲夏零距离。